Hello， 各位好，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要祝大家正月十五元宵节快乐。在外漂泊的游子呢，比如说我哈，没有办法和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一顿饭，不过也没关系，大家一定要打电话回家，或者呢跟家人微信视频聊聊天，不要让距离阻碍了亲情。其实对你思念的人呢，不仅有你的家人，还会有你的宠物。这几天我妈跟我讲说，我春节结束离开家之后呢，我们家的狗狗显得特别的忧郁，然后时不时的就窝在我的房间不动，有一点风吹草动的声音，他就以为是我回来了。所以呢，也不要忘记用视频和家里面的宠物见个面，毕竟他们也是你的家人。声音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赵鑫音乐。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叫做 Do Right， 来自澳大利亚的三人电音流行团体叫做 Glaze，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成立了。在那一年他们翻唱 Troye Sivan 的作品叫做 Force， 然后这个翻唱就被 Troye Sivan 本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推荐了，也是非常的幸运哈。 Glaze 首支单曲叫做 Hurt Loving You 登上了世界主流的诸多排行榜，之后的单曲 Drive 在2016年的流媒体播放量达到了数百万次，他们的首张 EP 叫做 This Is What It's Like 在去年10月通过了环球唱片发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不如我们就听一首开心的歌吧， Katy Perry 很早之前的歌曲了，大概是 maybe 5-6 years 前的歌曲了吧， California Girls， Check it out， Fresh Radio Let's take a journey. California Girls from Katy Perry、关于爱情的表达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一篇文章，是关于赤名莉香50岁了。赤名莉香呢是日本爱情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女主角，故事里面她最终没有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呢是因为表达爱的方式造成了很多的误会和内心的伤痕的积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也是像赤名莉香一样的，觉得呢只有热烈地表达出来自己的爱才是强烈而深情的，而对方做不到和自己一样的话呢，就会责备对方你爱得不够深。可是感情的深浅我觉得也不应该由表现方式来衡量吧，所以呢如果真心相爱那就好好的对待彼此吧，不要欺骗对方的感情。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差不多讲这个内容的，叫做 Chilling Lov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You don't know why. You find it easy to let go of the people you love the most. It's like One thing I can't be certain of, you're cheating on me, dear boy. Can't say I didn't try. You just go bounce right off my back. Just a battle, and we know just how it goes. So we get ready. 我觉得刚刚这首歌特别好听，这首歌叫做 Rooftops， 歌曲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你不要怕走得慢，最重要的是永远别后退。希望这成为新一年的鼓舞，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哈。那接下来我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hloe and Halle， 是来自于美国的一对姐妹，她们不仅是 R&B 的歌手，当然也是演员。这两个姑娘呢，在 YouTube 上面分享自己的唱歌视频，她们的极具天赋的唱歌技巧和非常自如的镜头表现，吸引了上百万的粉丝关注，所以她们火了，成为了网红。2013年的时候 Chloe and Halle 受到来自 Beyonce 的音乐公司叫做 Parkwood Entertainment 艺人合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Grow， 是美国成长不容易 Growish 的主题曲。对于两个出生在1998年的年轻姑娘来说，为一部讲述成长的影视作品唱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来听一下吧， Chloe and Halle Grow from Growish。From Growish，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也可以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的内容还是我觉得时而扎心，时而感人，时而搞笑。同样也欢迎你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时间马上要来到半点啦，今天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By My Side， 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Fresh Radio. Walk straight out my dream like there she is. How can I make you my chick? Like you better by my side. I truly believe that you're the shit. When they try, I'm who you hit. I'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Like you got me. You just like a tattoo. Don't skip me.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Like you got me. Just like a tattoo. Yeah, I want a woman with some boundaries. Keep the vibes up, keep them lanes way from around me. Got a body way more than a little bit. A true friend with some benefits. I'm on a hunt for you, flying in every month for you. Out of all the mother dudes, I'm the one for you. We connect on a different level. I love how

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 心情 仅有的少。谁在寻找谁？ 手中